喂，又翻嚟啦。咁咧，据讲咧，即系唔系据讲，头先我同阿妈又同阿 Crystal 倾开咧，即系原来阿 Crystal 除咗咧，即系用一个感应气场嗰个能力之外咧，佢仲有一个比平常人咧，即系用个触感咧，可以睇到一啲嘢嘅。咁之前讲到玩命系咩原因咧？我就系公开同大家咧，俾佢 scan 我究竟我有啲咩不可告人嘅秘密，或者有啲咩我自己都唔知嘅。其实我最想知道我自己都唔知道有啲嘢咧。咁同佢捏下我甩下我咧，就略知一二。咁不如试下啦嘛。 即系除咗你肺耳呢样嘢嘛，啱啱 捏到。哦，系啊，冇错。好啊。 我觉得你呢个人咧，系要学嘅嘢咧，你一定要学到为止，除非你放弃嘅啫。但系咧，就算你嗱，你有样嘢好就系，如果做咗嗰样，即系学嘢，你记性好啊。如果记唔到咁多啦，你再做翻，你都系会做得翻嘅。有啲人系唔记得咗之后，你再玩翻，你都系唔识玩噶嘛。你就会识玩翻嗰个游戏，同埋你嗰个肠胃，我仲系觉得一般噶，仍然系觉得你肠胃一般嘅。咁同埋原來咧，探長係好驚人慘噶，大家 好咩啊？ 好驚人慘噶，好同情心嘅呢位同學仔。 弱點啊呢個？ 唔係弱點嚟㗎。 弱點啊？ 因為你首先就係你嘅手咧有個，你如果咁樣我 feel 到係你係諗咗，然之後思前想後未必會做㗎，所以你唔好呃探長，呃唔到㗎。雖然佢好重朋友，咁同埋。贵人是多的，起码多过走个朋友啊。 是。 咁同埋咧，原来佢系有呢个 shopping holic 噶。 咩 holic 话 ？shopping holic 噶。 shopping holic 有少少购物狂噶。不过要储钱去买，嗱，呢个好嘅，有目标先去买啊，唔好出街乱咁买嘢，呢个系好事嚟嘅，喺我角度。咁同埋，如果你一件事你系好具气力争噶，你好坚持噶，不过你已经学识咗咧。有时人哋唔啱听咧，你而家已经学识咗，我收声唔同你讲。你以前系好句嘢，一定要拗赢为止。你而家已经停咗呢样嘢啦，已经系唔啱听咪算咯，我唔讲咯，唔玩咯。你而家系学识咗呢样嘢，嗱呢样唔系佢点样进步咗噶嘛？呢个系系咪原来咧？你手有猪噶？ 咩为之猪啊？ 即系会有人主动俾着数或者请你食饭嘅。 哦，系啊，仲有冇啊？仲有冇啲？爆炸性的秘密， 爆炸性 的，是真的很多人主动请我吃饭， 是啊，真的，因为你的手指是很有着数的，还有不介意慢的话呢，你煮东西是挺好吃的， 啊，这个我老婆真的绝对不认同， 什么要慢，她吹的嘛，你叫她不要吹， 啊，即是不要在旁边多很多声气， 她本身是喜欢多声气的， 啊， 但是，okay，你可能你太锡个老婆，你会着重了她那个槽， 啊，即系我要就佢，唔好等佢多声气啊！ 系啊，咁但系唔多声，你系要佢嗰个指标啫。 啊 ，OK。 咁但系冇佢系嘈，即系佢个人冇嘢噶噃。佢系闹完嗰下好激动，之后就冇问题噶。你俾佢闹咗先咯，话你好闹完都会收声嘅。佢唔讲，佢真系唔健康啦，咁啊冇问题嘅。你系学识咗唔同佢嘈啫，你都嘈过下嘅，或者你。同佢同你嘈咧，你系尝试过离开屋企落街同朋友食宵夜啊，去大排档都唔睬佢嘅。而家已经揾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噶啦，已经就系应咗佢先，等佢锯咗先。 系 呢个系好咗噶，我觉得。 如果连我老婆你都睇埋嘅，可以。 咁你俾一手我捉住啫。系啦。因为你发现了你走开了不是维持和平，因为你老婆是要扯到去那件事她认为尽了才会停， 啊， 那你跟我一样很憎人家要估这样估那样，有些人是你估我生气什么， 啊， 我是很歧视这些人的，你生气你就说咯， 你都是很怕这些人，还有你这里是有得，其实你个人是很好商量的， 啊， 是不尖的，那些人不跟你商量而已，你曾经自把自为过的，不过就是真的领了东西咯，很大镬的，还要是累到你的兄弟，你做了契弟，但是你累到你的兄弟，你都觉得很内疚和不好意思，现在还是朋友来的，那个偏向喜欢穿蓝色 T 恤的，两边橙青， 條眉就同個眼皮位咧， 好近 就好近嘅。但如果眼皮位同眼眉位近嘅問題咧，就係、是、有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就係佢屋企其實係自由度好大嘅呢個人。 即係呢個人令到我做契弟嗰次啊，嗰個人啊， 偏向著藍色恤衫，係咪 T 恤？ 係。我對啲好苦難嘅會斷片嘅， 所以我都係好事嚟嘅。 我未必記得嘅。 同埋人大咗，識叫做識得為自己計算咗，因為你係無限付出為朋友計算嘅話，呢啲真係識得過，呢啲朋友真係 good。 但而家唔係啊嘛，你話 你學識計，你要學識計算，啱㗎。你自己冇得食，你點俾佢食啫？咁唯有搣開一，你而家學識咗，我搣開一半啦。你因為你以前係俾埋佢食㗎嘛，你餓死自己。咁可能而家喺屋企唔可以咁樣做啦。咁同埋你嗰啲橫財，我唔該你。如果買六合彩呢個希望嘅話咧，你買咗唔好話俾人哋知啊，係蝕底嘅，因為咧人哋係會搭沉你條船嘅，唔係你搭沉，係人哋搭沉你嘅。咁同埋啲手掌咁嘅形態咧，你係中意接受新事物之餘咧，係好刻苦耐勞嘅喎，即係等你放到咧，你係唔會死嘅你呢啲人。同埋你嗰隻手係半斤八兩嘅，即係你做幾多少你就揾幾多少、 啊。 因為有啲人啲顏色咧，手筆顏色係好關係你究竟係半斤二兩啊，半斤八兩啊，定係半斤已經係十六兩噶啦嘛。咁你依個真係實報實銷嘅，冇虛報 ，OK。 OK。 唔會俾人查嘅。 冇咁乾。 冇咁乾。冇獅子落㗎。係。同埋有一樣嘢好得意就係咧，你隻手係偏向厚噶嘛， 係 偏向實隻都係軟熟噶嘛，男人嚟講。但我發現你要咁有衝勁去做嘢，咁有活力，原來你翻到屋企有時好懶噶喎，真係攤喺度唔知做乜嘢噶喎。啱嘅，可能翻工太攰，翻到屋企淨係哇好安心啊，即刻攤咗上去噶啦。而瞓住嗰張長期都係用咗十年嘅念舊梳化咁樣咧，因為你話俾我念舊啊嘛，否則唔換嘅嘢就最好唔好換，除非爛咗，真係用唔到你先去換嘅。啊，即係老婆越舊越可愛呢個另一條問題啦，你就咁。但係你用嘅嘢就係最緊要就係你件衫洗到薄曬，你都係照著嘅。同埋你係好中意黐住啲朋友嘅。或者人哋中意黐你啊？系咪怕闷咧？我觉得你怕闷。虽然你可以自己安静做自己嘅嘢，但系你一做完嗰样嘢，你就会耶！我要揾朋友嗰啲嚟嘅。咁同埋咧，发现呢度咧系好少人有呢个噶，系得探长有嘅啫。唔系一接两接嚟噶，哥仔，好少人会有两接噶。 系 两接代表你学嘢系学得。好快而你是会记得的。 哦 ,ok, 差不多啦。 是啊。 有什麼特别恐怖的安心、 啊。你有什麼恐怖的东西？除了肠胃恐怖一 点。哦 ,ok。 个鼻恐怖一点。 是。 其他都不恐怖的、 哦。哦 ,ok。 不是肺炎咪喝凉茶不过你焗亲的。那我个鼻真的不是现在时本刻的东西你个鼻很累啦。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你个鼻是有声。 哦是啊。OK, 喂，咁啊，真系有啲彪悍啊！我哋有啲 即系 俾你 scan 晒咁样。喂，咁啊，就不如讲下咧，即系嗱，我嗰笔咧，即系纯粹咧，系嚟吓下自己，吓下人哋嘅啫。咁咧，然后都唔系好惊咁样。喂，我想知咧，譬如如果想揾你个，你有个 blog 定系一个网页，定系唔知咩，点样揾到你咧？ 可以上原来有成个网页咧。咁我表弟系会即系、就是、我另一个拍档。就是我表弟啦，阿 Ison 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 嗰、那个 Facebook page 嚟噶嘛 ？Facebook page 咧，原来友情就系我表弟会接听你的。 叫咩友情啊？ 原来友情，玄学嘅玄。 玄学嘅玄。 情就系澄清嘅情。 哦，原来友情。OK。 因为我表弟都系有感应嘅细个嗰 阵。哦，即系嗱，即系如果大家想认识阿 Crystal 咧，或者想就系俾佢帮咧，无论系人或者系灵界咧，都可以揾佢帮手嘅。喂，咁灵界点样报酬翻你啊？ 冇，佢有時會叫翻佢殺，唔係嘅，其實唔係報唔報仇嘅，有啲譬如 即係佢會出心噶嘛， 係啊，有時有啲老人家揾我咧， 我有時都免費的、 哦 okay、 因為我覺得人是平等的嘛，你給得起錢我，其實我的錢我不是自己代曬，我是自己 即是生活 要生活啦，咁你亦都會做善事，咁老人家未必真係有咁多錢啊，成啊嘛，咁我都要求佢喺屋企裝支水俾我算啦，或者幾蚊買支果汁俾我算啦，咁樣嘅我就 OK。喂，咁啊，即係我諗你都幾攰啊，喺度坐喺度咁硬淨，我玩咗咁耐，喂，咁多謝阿 Crystal 先啦。咁嗱，如果大家對阿 Crystal 興趣咧，就記住上翻個 Facebook page 啦，仲有咩媒體 IG 嗰啲有冇咧 ？IG 都係打原來友情。 哦，都係原來友情咁啊，可以揾到阿 Crystal 啦。 係，我覺得鬼故。 緣就係緣分嘅緣，情就係 緣學嘅緣。 就係緣學嘅緣。咁情 就澄清嘅澄，三點水一個燈。 三點水一個 燈。 燈字 ，OK。咁好，喂，多謝阿 Crystal， 多謝曬 接受訪問。咁 多謝你請我， 得閒上嚟咯。 係， 好啦，拜拜。 拜拜。